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而就在这时，唐三左脚带起的虎鲸邪魔斧已是从天而降，来到了波塞西顶门之上。十万年魂骨技能毕竟非同小可，那破掉了蓝银虎鲸魔之射的巨浪被他从中剖开，闪烁着森然红光的斧刃闪电般下斩。面对唐三的攻击，波塞西连动都没动，只是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右手翻腕，手掌化刃，直奔唐三的左腿劈去。看上去他这一掌轻飘飘的，但曾经被他一巴掌拍入海底泥沙之中的唐三当然知道波塞西这一掌的威力有多么强大，但是他这一脚还是义无反顾地劈了下去。十万年魂骨技能再好，奈何双方的魂力相差实在太远，波塞西甚至连晃都没晃一下，唐三的身体却已经如同炮弹一般翻滚着斜飞了出去，速度之快甚至比他使用白沉香鲜血制造的复制镜像长石还更加快捷。一掌震飞唐三，波塞西却突然醒悟过来。 宝， 他一掌劈中唐三的虎鲸邪魔斧时，清楚地感受到唐三又施展出了无敌金身，而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远飞而出。 多谢前辈相送。 就在波塞西起身欲追时，两道金线从天而降，逼得他不得不正面应对。精神层面的碰撞再次出现，结果甚至也和上一次没什么区别。身在空中，唐三这次更是七窍出血，但他却不可抑制地哈哈大笑起来。波塞西没有再追，化解了精神力带来的冲击波。 看来天意如此，此次果然是天纵奇才，如此绝境仍能以一己之力度过，海神大人的旨意我还有什么可拒绝的呢？ 半空之中，唐三额头上的三叉戟烙印第六次喷吐出一片金黄色的光幕，光幕悄然破碎，化为点点金光融入他的身体。 以智慧与实力在海神斗罗与七圣柱守护斗罗的围攻下存活，超额完成第六考考核，海神亲和度增加 20%， 总亲和度 70%。 逃出海神岛范围并不是说必须要进入环形海，所谓海神岛范围就是海神岛的投影范围。唐三攻击波塞西当然不是要攻击得手，为的只是要波塞西那一记恐怖的反击，凭借着无敌金身他足以自保，而在他对角度的计算之中，那强烈的冲击力正好将他的身体会斜斜送出。等到波塞西反应过来时，唐三已经即将出了海神岛投影的范围，那一记紫极魔瞳甚至都是锦上添花，将波塞西最后一丝拦截自己的机会粉碎。海神岛上的植物没有了蓝银领域的支撑，重新恢复了正常，徐徐退去。自知闯祸的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飞身来到波塞西面前，单膝跪倒。 大人，我们冒失了，请您责罚。 天意如此，不怪你们，是他太聪明了。都起来吧。 唐三几乎是垂直地从天上落下，扑通一声砸入环形海之中。从极度紧张的战斗到此时的放松，他只觉得自己的四肢百骸都已经散架了一般，尤其是两次精神碰撞对大脑的冲击令他头痛欲裂，全身气息极不稳定的波动。海水的浮力将他重新推到海面上，平躺在海水之中，唐三近乎贪婪地呼吸着那略带咸腥气息的新鲜空气。终于过关了，尽管海神斗罗的强大比他想象中还恐怖，但这第六关还是成功度过，并且得到了高达 20% 的海神亲和度奖励。虽然最后他是凭借自己的智慧才能通关成功，但是在整个考核过程中，不论是对魂力、精神力还是心力的消耗都达到了顶点。以他魂斗罗的实力，此时也觉得全身酸软，一点也提不起劲儿来。疲倦与伤痛蔓延全身，可内心之中又是出奇的放松。唐三能够通过考核，绝不是侥幸二字所能代表的。 从一开始让伙伴们分散逃离，到后来与波塞西的种种博弈，直到最后一刻，他才力挽狂澜，寻找到了通关的方法。这个过程中，他可以说是将实力与智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一股浑厚的力量从身下海水中涌起，唐三没有反抗，任由着海水推动着他的身体重新回到海神山山脚下，直到身体碰触到沙滩，他才支撑着自己爬起来，有些艰难地走上岸。海神斗罗波塞西以及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都站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他。无疑，此时的唐三是十分狼狈的，但在海神岛这八位最强者眼中，现在的他似乎已经变了一个样子。第六考是全部九考中最重要的一个考核，也是九考中的生死之考。通过这一考，唐三在海神岛上的地位可以说直接提升了一个台阶，至少达到了与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等同的位置。 多谢前辈，手下留情。 唐三微微躬身向波塞西行礼，波塞西右手轻挥，一股柔和的力量箍住唐三的身体，没让他败下去。 我并没有手下留情，你不许如此。你是不是早已猜到我要杀你？ 准确的说，应该是名正言顺的杀我吧。 波塞西双眼中光芒一闪，凌厉的气息令唐三后退两步才站稳身形，但他却并没有在意。 前辈现在已经没有杀心，这算不算是色厉内荏？ 多年以前，我曾以为你的曾祖与千道流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对手，无论是他们还是我，都是天纵之子，否则我们也不可能修炼到这巅峰斗罗的级别。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虽然有些惊讶，但我看得出你天分虽好，也最多不过是与我们同一等级的天分而已。尽管你是双生武魂，但是到了我们这样的境界，双生武魂未必就能带来什么好处，一旦处理不当，反而是巨大的危机。我不明白为什么海神大人会选择你。在我看来，你能得到顶级八考的尊荣已是极限，可是出现在你身上的却是海神九考。不知道多少年了，妒忌的情绪第一次出现在我心头，但是现在看来，海神大人的选择并没有错。你的修炼天分或许是与我们同一层次，但是在你身上却有着许多我们并不具备的特质，或许这些才是海神大人看中你的地方吧。 前辈啊，你可能不知道，当我得知自己要承受的是海神九考时，我便感受到了一种危机。这危机感并非是来自考核本身，因为我明白，既然是考核，难度就一定在我们实力能承受的范围内，考的不过是看我们能否发挥出自身能力而已。我的危机感来自于海神岛。海神九考连您都没有经历过，可想而知，通过后会带给我巨大的好处，但巨大的利益背后往往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如果我猜的没错，我完成了海神九考，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您造成损失，而这损失应该是您很难接受的。人都自私，哪怕像您这样已经无限接近于神的人也同样自私。但是您是海神岛的大供奉，我又接受了海神九考，您不能动手杀我，甚至可以说海神岛上的任何人都不能这么做。想要将我抹杀，令我这个威胁消失，您就只能通过考核名正言顺地向我下杀手。还有一点，我也猜到了， 虽然之前海马斗罗曾经说过，黑级考核如果不能通过，结果只会是死，但我看得出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如果今天我死在这里，伙伴们也没能完成六考，您是不会让他们死去的。虽然我不知道您会怎么做，但以您大祭司的权威，应该能够让他们活下来。在六考开始时，我让他们先离开，更多的是怕他们被我拖累。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要是我遇到了生命危险，他们必定会毫不犹豫地救我。我选择一对一地面对您考核，我想这应该是我在海神岛上唯一一次危机。度过了这次考核，接下来您应该也不会有机会杀我了，您也自然会放弃杀我的念头。 站在波塞西背后的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听得目瞪口呆，唐三的分析可以说很多是没有依据的，但他们却分明感受到已经将魂力修炼到天人合一境界的海神斗罗大祭司身上竟然出现了不稳定的魂力波动，显然唐三的话对他触动极大。 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聪明，判断力也很敏锐，不论如何我都要恭喜你成功通过了第六考。你说的没错，当第六考结束之后，我就没有了杀你的机会。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对于你来说，危机并没有解除。接受海神九考的人，除非全部完成，否则随时有被反噬的风险。只要你任何一考不过，都必死无疑。 多谢前辈提醒，我想我的伙伴们应该也得到了考核通过的提示。啊，还要麻烦前辈，请您不要将我刚才的话告诉他们，也不要说出您对我考核的具体情况。 你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团队领袖，不但能够指引伙伴走上最正确的道路，当危机来临时又能一肩承担。好，我答应你，你有最多7天的休整时间，当你觉得自己的身体恢复好了，带着宁荣荣和小舞登上神山，来海神殿找我，进行你们的第七考。 说完这句话，波塞西缓缓转身，面向海神殿的方向。这一刻，他看上去似乎苍老了几分，停顿了一下，这才迈步登上了海神山上的台阶，没有飞跃，就是那么一步步地走上去。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紧随其后。眼看着他们的身影越来越远，唐三长舒一口气，扑通一下坐倒在地。这一次他才是真正的放松下来。 真的让我赌对了，好险好险啊。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